心情稍微有点复杂，但是没关系，因为在这个周日里，同样在我们的节目里将会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将会和我们一起共度全球有意思的市集。今天的市集要走到哪儿呢？咱们先摁一下步表。第一个时段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潮流风向标，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特别的内容呢。一段小片花之后，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这里是玩转市集，第一个小板块就是潮流风向标了。既然是风向标，一定是本周最热门的活动，或者给您预告一下即将要发生什么大事儿。所以从这周开始呢，我们将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漫剧场演出季的系列演出。既然是演出季，肯定是不止一部剧，所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尽量在第一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不同的好剧目。首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演出季的第一部开幕大戏，这部大戏的名字叫做《飞越疯人院》，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好嘞，其实它叫《燃烧的疯人院》。对，听到这个剧名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到底是喜剧呢，还是故事剧呢？它到底就是特点在哪儿呢？今天我们特别要请来专门的人给大家介绍，因为我说不专业，我也只能是等着有机会进剧场看看。咱们得请到主创人员亲自给我们介绍这个戏好在哪儿、棒在哪儿、有意思在哪儿。所以下面呢，要为大家隆重推出我们第一时段的特别大来宾，就是这部话剧《燃烧疯人院》的导演童心宇以及演员阿尼尔。首先，我要打开麦克风，让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呢，跟大家见面的就是导演童心宇，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童心宇。 怎么这么严肃呢？ 哦，这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童心宇。 对了嘛，就是这样。坐在身边的这位漂亮的演员，就是我们的女主演阿尼尔，有请。 嗨，大家好，我在剧中饰演樱桃，我叫阿尼尔。 哎，我跟大家证明啊，这二位在开始之前，阿尼尔不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淑女的。 哦，现在也很啊。 嗯。 所以两位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话剧，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一下，下周开始大家就有机会在北京的剧场里看到了。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在我们介绍之前，我们想给大家投送一篇视频，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概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想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如果你还没有打开，那后面这一分钟的视频您就看不到了。所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欢迎您发过来和我们的两位主创导演以及演员交流互动一下，您的问题我们这儿等着了，聊天室开放别忘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分钟简单介绍一下这部话剧《燃烧的疯人院》。 可是这儿都烧焦了，加电器就跟新的一样。 Oh, that's been done. 纵火屁， 这儿才是我的归宿。 哦，看我们多快乐呀！ 纯洁的男人， 我就是讨厌男人的双重标准。 我这儿有把折叠刀。 纯真的堕落， 我就说你是个玻璃马。 干他！ 我们刚刚呢简单看了一些画面，可能在没有走进剧场之前呢，大家可能对这个故事还不了解，因为毕竟是片段性的故事内容，包括一些排练时候的场景，对吧？所以我相信这个排练过程当中一定攻克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我知道一部戏能够走上舞台，需要从这个剧本这个通读开始，一遍一遍的调度，一遍一遍的重组，可能推翻重来的机会特别多。所以我相信二位在排练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跨越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好，您离得一定要近一点。 okay,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好， 燃烧的疯人院呢是一部澳大利亚的作品，话剧作品。我们经常管它叫半自传性的话剧作品。为什么呢？因为作者 Louis Nora， 他其实他讲的这个故事很多程度上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故事本身啊， 嗯， 就是说一个叫路易斯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学的可能是文学系，可能是数学系，像我一样，不管他是什么专业，反正肯定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呢，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去接了一份工作，是要给一群疯子排一部话剧。那这个在我们现在当下的人来听，其实是一个很胡扯的故事，就是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无厘头，有点 很无厘头， 嗯， 很奇怪。 嗯 啊，那同理，他的女朋友 Lucy 和他的好朋友尼克，两个在当时站在反战潮流顶端的，可以说是政治潮流顶端的年轻人，就对他这个选择很不理解，很不支持。那在种种这样的奇怪的状况之下，这个路易斯最终还是留在了精神病院， 嗯， 带着这群看似很古怪，包括坐在我身边的阿尼尔饰演的樱桃，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女疯子，啊，那她跟这一群人一起摸爬滚打，跌跌撞撞，最后成功的把一部歌剧上演了，就是他们排练了一部莫扎特的歌剧，叫《女人心》，也叫《女人皆如此》， 嗯， 那其实是比话剧还有更大的难度。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开始阐述自己的心事，去互诉心声，慢慢的心结被打开，一部分人得到了治愈，所以最后其实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嗯， 对。 但我知道这个戏呢，好像是澳大利亚近30年最高产的一个剧作。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周围很多澳洲朋友，一听说我要拍这个戏都很兴奋， 很惊讶是吧？ 那这个我从小就在看， 国宝级的剧目， 对，有点像我们的《雷雨》啊，《茶馆》啊， 嗯， 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剧作家的创作，这个半自传体的喜剧，其中很多都是他个人的影子在里面。 没错，没错。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故事当时啊，在澳大利亚拍摄，就是澳大利亚上演的时候，它设定在墨尔本一个曾经烧毁的剧场里， 嗯。 那我们这个故事搬到中国之后，我相信在内容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改编，改编的量大不大？ 其实还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版权引进的剧目，所以说我们在， 嗯， 背景包括人设上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做了一些剧本上的调整，尤其是把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可能很陌生的文化背景或者说文化梗去掉了，或者说置换成我们会比较熟悉的， 嗯， 但是又跟当时的时间地点不发生很大冲突的这样的梗。 嗯，有没有这样的梗？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好玩的梗。 好玩的梗吗？ 嗯。 我记得当时其中罗伊是一个嘴很碎的人，罗伊是个嘴很碎的疯子，然后他对于路易斯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当导演很不满，所以他经常会怼路易斯，会用一些很损的话来讽刺他。那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原文当中他使用的这个梗大概是跟就是会比较，怎么说，少儿不宜。 哦， 对，是比较少儿不宜，而且使用的是比较直白的少儿不宜， 但是结合当下年轻人都能懂是吧？ 对对，那 比较接地气的。 我们再翻译回来，其实就是说一方面考虑到审查的原因，一方面其实也是 这么实在 的，对，不太能接受，就是会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很不舒服， 因为这是文化差异。 对， 嗯， 对，没有办法，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既想保留它讽刺的意味，同时也尽量不要削弱它的趣味性啊，我们就把它翻成，你看他焦虑那个样，像等着配种的种猪一样，对，就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少儿不宜的成分，但是它又很大程度上弱化了， 就是有点糙，听上去 啊，对，是这样，是这样， 但是就是很好懂， 对。 反正就是说大概的故事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有一些台词的部分为了让观众朋友们好懂，所以呢就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改编。 对的， 但是基本保留了故事的原型。 没错， 嗯，一个这样的导演，我们的安妮儿有机会了啊，吐槽导演的机会不是老有。是不是？ 对，首先那个，我们导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非常专业的人士，对不对？ 我其实并不是想听到这些话。 这个嘛，不能说太多呀。 阿尼尔，你觉得这个戏对你来说挑战的地方在哪儿？我相信《疯人院》的这个故事背景，首先就听上去很挑战。 对对 对, 对， 情绪需要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 是，其实大家都在说，一个演员，如果你要演一个精神病，就是哇，那完全就是解放天性，就觉得特别的好演，我只要把自己完全开放就可以。其实当你自己拿到以后并不是那样， 因为一个疯子他和你想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在上海演的时候，然后我们遇到一个是在精神病院就是工作的一个人员，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就是两个人看起来非常正常，但是两个人打架了，打架了之后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其中一个人说他打我他骂我，然后他说他骂你什么了，你问他呀，又不是我骂的，那你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骂我呀， 死循环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你会细思极恐那种，就是不能仔细琢磨，就是他说的很对呀、但是你又觉得不合逻辑，这样是一个精神病。 对，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进入到他那样一个状态，看起来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的四月又是跳到了另一个空间。 对，其实对于演员塑造角色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性格打破，然后你完全要进入到这个角色里。但是当你要饰演一个就是精神上面不是很正常的人来说，我们首先不太好懂他。 对， 你首先要懂你才能演他，你不懂，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其实能想象得到。而且我觉得难点就是我能相信这种情绪异动的人啊，他会变化很快。 对， 所以你在舞台上有的时候真的比一般演一个比如说你性格内向但是你今天演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或者你反性格反差，这还要困难，因为你时而那样时而这样，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挺困难，但是现在拿下来之后发现是不是很刺激？ 其实说实话也没有完全拿下来这个戏我演的场数也算比较多了。 演了多少场了现在？ 我这个戏已经有百场以上了，但是我演了也就30多，有吗？ 差不多， 可以了，可以了， 但是每一场都会有一些新的点出来， 那是好事儿啊。 一些新的问题，就是 导演来说，有时候不一定。 哦，是吗？ 心惊肉跳的，新的点， 失控是吧？永远在。 对对对，因为害怕。 这是刺激，你知道吗？ 对，但 就是 没办法，导演，您选这故事就是一个时刻发生对失控的局面，所以演员到时候说我今天演的就是感觉很好啊， 对， 状态很好啊，你怎么说？ 开始爬梯子上窜下跳的， 哦， 就很吓人。 当你太沉浸到自己的那个疯子的世界之后，你会有好多东西不可控。 嗯， 因为如果你太过于真实了，它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戏嘛。 嗯， 它就会特别的乱。 对。 很大。 有一位 MYMX 的朋友在线上就说，哇，听上去好棒。你是听上去哪个元素觉得好棒？ 哪个部分是失控的部分？ 我反正听上去我也觉得好棒。我也喜欢这种失控的状况。所以呢，现在所有在网络上的朋友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同样，如果您现在在新浪微博上，您可以找到我们活力982。同时呢，在一直播都可以找到活力982，看到我们。然后在微博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们，向我们提问。今天我们和大家第一时段聊聊，就是漫剧场演出季的优秀剧目展演。第一集我们推荐的剧目是《燃烧的疯人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第一位就是这个《燃烧的疯人院》的导演童新宇，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燃烧的疯人院》的导演童新宇。 好，另外这一位呢是《燃烧的疯人院》的女主演演员阿尼尔。 嗨，大家好，我是阿尼尔。 如果让二位分别用一句话来为大家做出推荐，您觉得就是最值得看的部分是哪里？ 用一句话啊。 不，你可以说两句 啊，两 变成逗号不就完了吗 ？OK， 好好好。那我推荐大家来看这部戏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也是我排这部戏的初衷，就是我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我想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如何解决自己的孤独，就人如何能够察觉到自己的孤独，并且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它。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戏当中。在一群疯子当中，在一群我们日常可能会逃避会躲开的一群人当中，你反而会发现答案啊，这是我推荐他的原因。 嗯，就是来寻找解救自己逃离孤独的办法 啊。对， 嗯，阿尼尔呢 我就从我这个角色的方面去出发吧。我这个角色呢是一个，比如说我喜欢这一个人，我会特别大胆地去跟他说出来。 嗯， 我比较推荐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因为身边会有很多朋友就很羞涩于去大胆去说自己的爱，包括你说对情人、恋人、爱人、父母，也包括，就是当我接触这个戏之后，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我每次离开家的时候都会抱一下我的父母，然后说我要去努力了，然后会亲他们脸颊一下，然后他们就很开心。我觉得这种要大胆说出爱来的感觉很棒。 其实这个思想变化，首先是你通过演戏可能感觉出来珍惜身边的人很重要， 对不对？对。 然后呢，珍惜了之后又觉得不能像以前那么含蓄，要表达出来。 对。 有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羡慕饰演的角色，由于他们可能精神上不太正常，所以在很多世俗上面不会考虑太多，想说就说，想唱就唱，这种很随意是我们羡慕的。 对吧？ 对。所以这个戏反正我现在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可以释放自我的。 嗯，对，好像据说很多人看完了以后都从每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一个跟自己特别相近的影子，或者是自己特别向往的那种相反的一个影子。 嗯， 所以 值得大家去看看，看看自己的另一面。 没错， 对吧？ 没错。 和这个团队合作方面怎么样？二位谈谈。 很棒 ，nice， 就这个。 就是、 不对呀、 啊！如果大家在的话，我可以很开心的说他们的坏话。就是人不在，就总觉得有点像背后戳人机。 我都在呢，都在，在线上呢。 啊，这样的， 在呢，在呢。 啊、那我就敞开说了 啊。您放心， 不关我的事儿，我要在这里说一下。嗯，好了，说吧。 啊，我就先说一下阿尼尔吧。 嗯 啊，就是在有点没有开玩笑。其实还是说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年轻演员，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导演，其实也在我们说做戏。包括说角色的塑造，其实在做什么工作，就是在做自我剖析的过程。 对， 就是把角色的这一个特质，每一个角色因为它戏剧性的要求，它必须要具有一种非常尖锐的而且非常不寻常的人格特点，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自己身上的这部分抛开，然后把它放大到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承受的程度，那你就变成角色了。 嗯， 所以其实在很多时候对于演员来说，这既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像你说的，就是完全变成自己平时不会成为的样子，但同时也是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性格会潜移默化的受到角色的影响。 嗯， 或者说理智的控制的人会很难进入到这个角色，所以从演出到生活这种切换，其实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包括对我自己，都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尤其演出场次多了，你不断的进入角色，不断的跳出，会有错乱感。 嗯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直在试图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案。 嗯， 其实说白了还是就是在弄清楚角色是什么样子之前，先要弄清楚自己是谁。 嗯 啊，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可是我们想听的部分呢？ 想听的是团队合作的问题， 对对对， 是吧？ 怎么给我说到那儿去了？不能光剖析自己 啊！ 我堵着耳朵说吧， 说吧。 对，其实我是一个脾气还蛮好的人， 相当好。 对，我从来没有在排练厅和剧场里发过脾气。 那我就不相信所有演员就是每演的都符合你的想法，肯定有不一样的，而且有的人坚持自己的，可能和你是相悖的。这个时候你怎么表达？ 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部戏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就是我觉得当演员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会跟我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事儿的理解发生了偏差。 你挨个都谈心 啊？这 哦，其实我懂你的眼神，我有的时候宁愿吵一架。 嗯，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毕竟嘛，是把唐僧师傅那个我们也说， 对他一定，我其实能感觉到你一定会说服到对方 啊， 然后对方最后可能也就行，你都对，好，对对 对， 就是这样， 对， 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对，但是等我一走，你看撒丫子就原形毕露， 哦，这样 就是控制不住了，场面已经 没有的。 后来我在上海最后有三场，最后三场演出我没在现场看，这是第一次，就是这戏演到100多场了，我头一回没有在线上，每场我都在的。 嗯， 就是结果舞间就跟我告状了，说老童你知道吗，你不在演员都疯了， 发生了什么， 说这个爬梯子，我们梯子做的是一个假的，它不结实， 哦， 但是这个道格这个演员就哐哐哐哐哐就开始往上爬， 释放自己了。 后来后台所有人都吓坏了，就生怕他摔坏了掉下来，然后包括这个节奏啊、调度啊、演法啊，甚至角色啊，很多都变了。 平时你在的时候9:30结束，你不在的时候10:10才完，是不是？ 对吧？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差不多。 有点撒丫子，就是那种散养了。今天 对, 对。 但是这部戏从这个剧本成型到现在，一直是你来导的，是不是？ 对。 你现在应该过百场都是你来做导演。 没错。 啊、嗯。你觉得感触上就是每在一个地方演出，比如上海演出之后，你自己肯定会总结嘛， 对， 然后到了北京这一次即将开始的演出，跟之前的几轮相比较，你认为最大的改动在哪？ 我觉得最大的改动还是在就是我们关注的点不一样了、 嗯、 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是非科班出身的一个导演， 嗯， 所以我会担心说他看起来会不会比如说在戏剧节奏上，在调度上，场面上，就是在这些技术处理的方面会让大家觉得很粗糙， 嗯， 是一个不成型的作品， 嗯， 然后所以我每一场我都会拿一个小本，大家都恨死我这个小本了， 嗯， 就每一场 给人记账， 对，记账都记着，而且演出完不说，我隔夜回来演出之前来把大家都坐到舞台上，我来说昨天出现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调整、 哎、 对对对，大家都恨死我这个本了，后来这个本搬家弄丢了，大家都很开心啊。结果到现在就是有时候我们坐在西区楼下聊天的时候，坐在剧场外面聊天，我会跟大家说、 嗯、 说就是大家自己会开始总结昨天哪一场我节奏有点不好，昨天我整个人不在状态，然后我就会说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我们这个戏的过程本来就是让大家开始慢慢的去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对自己表演的角色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嗯、 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跟观众建立一种聊天一样的关系，朋友一般的关系、 嗯、 那所以说既然就是我们的目标在山河大海，就不要在意说眼前这个小水坑。 哇，春暖花开了，听上去都 啊是是是 对、 啊、 所以听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对这个话剧还是很感兴趣，我们找到几张照片，就是在话剧演出找到的剧照，在这张照片里我是看到了阿尼尔的身影的， 嗯，彩色丝袜，对， 蓝粉的袜子， 对， 特别有这个场景的感觉。 而且据说是导演提出让我扎两个辫子是吗？ 对对， 特别好，你有什么疑问就现场问出来。 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 因为你脸小。 我脸可不小了。 脸小导演不会，比如说要是我，导演就不会让我扎俩辫子了，因为你脸小。 不是因为我脸大所以导演才让我扎出来要露，就是把樱桃极具的丑化。 哦，这些女演员都是这样的吗？给我们这种老百姓啊一点走路的道。我们来看看这个海报，大家呢关于一些具体的信息，燃烧的疯人院的具体演出时间和地点，在网络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图片了，然后具体的信息都写得很清楚，喜欢的朋友就别忘了在这一段时间去看。一共演多少场这一轮？ 这一轮一共是18场演出。 18场演出，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我反正听上去是很感兴趣的，参与方式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图片，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关于4月到7月的慢剧场戏剧季优秀剧目展演。我们今天进入第一期，为大家推荐的优秀话剧剧目《燃烧的疯人院》。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导演童心宇以及演员阿尼尔的到场，希望你们的剧大卖。 谢谢谢谢。 希望两位在演出的时候享受演出的全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呢每一轮都有新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观众方面，还是听众朋友，还以及演员，还有导演主创团队，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剧目。好，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玩转市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接着聊。 停在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

无论是颜色方面还是口感，一般年轻人都很喜欢，而且很容易接受。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啊，我只是说有机会找到一杯特别适合你的，或你自己特别喜欢的鸡尾酒。也有可能是它的味道吸引你，也有可能是它的颜色吸引你，但是无论怎样，总有一个原因，或总有一个机会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帮您找到适合您的那款鸡尾酒，让我们今天一块聊聊调出您属于您专属的那杯鸡尾酒。聊到鸡尾酒的话题呢，我只会喝，喝也不太会，只知道喝，这个聊呢就不是很专业了，我们得请到专业的朋友来和我们聊一聊。所以再次有请我们今天从这个时段开始陪伴我们三个时段的特别大来宾，两位特别的调酒师。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帅哥调酒师宋鹏，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 Scandal 的宋鹏。 你不要特别腼腆，平常你们店就靠你往那个吧台上一站，就看着女客人们就都来了。 白天和晚上不太一样。 这哦，真的、啊。 都有一个反 差。你的时间还没到呢，是不是？好，麦克风往自己的方向拢一拢哈。离得近一点。好，另外为的给大家介绍的是女调酒师孙潇冉，有请。 大家好，我是孙潇冉。 哎，你说叫潇潇还是冉冉，这样怎么样？ 看心情吧。 看心情。 我管他叫 Sunny。 叫 Sunny 是吧？ 因为他其实笑起来就还蛮 阳光， 阳光，然后很可爱，所以我们都会管他叫 Sunny。 好呢，那希望这个一个半小时就靠你给我们带来阳光和美好了哈。 包给我了， 包给你了哈，你也要离的麦克风近一点哈。 好， 另外坐在我身边这位是咱节目的老朋友了，同时呢，就是这么好的调酒师谁找来的呢？就我身边的这位，酷爱喝小酒的朋友，又喜欢旅行，又喜欢美食，同时还喜欢喝一小杯的。 大家好，我是 王正。 大家好，我是王正。刚刚抢了山姐的词儿啊。 没有，我希望你自己多说。 我记得 好，我休息了，你是来吧。 OK， 在我记得在《笑傲江湖》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那个时节的江湖有诗有酒有倜傥风流，所以今天在这个春天，在活力982，我们有诗有酒有倜傥风流。 哇，鼓掌！此处应该有掌声。你看出口成章。哦，对，我先下班了啊，朋友们。刚才挺累的，聊了一话剧呢。哎，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闹，来了三位大来宾。同样，如果想大家要看到我们的话，就别忘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聊天室打开了，等着您给我们留言。如果您对鸡尾酒这个话题感兴趣，甚至呢，很多朋友可能知道鸡尾酒，但是有多少种也不太熟。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揭秘。我们的节目正在开放，想看到我们，等着您呢。好吧，那咱们从哪儿开始聊呢？咱们从那个最浅一点的话题开始聊吧。好吧，宋总。 其实您别这么说。对，其实鸡尾酒来说，每个酒吧都会有鸡尾酒。 对， 就我不知道您平时喜欢在酒吧会点一些什么。 我没有代表性，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吧，对于听众朋友很多人是感兴趣的，但是到底分多少种，为什么叫鸡尾酒，大家其实都是混沌的。我觉得可以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恶补回来的知识。鸡尾酒是一种混合饮品，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酒或者饮料、果汁、汽水混合而成，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欣赏价值。这说的比较官方哈。 对，其实差不多 是对的哈， 其实是对的， 对， 其实是对的。 一会儿你翻译成白话文，对吧？ 对，其实这已经是很白话文， 真的， 对，很白话文。 我就是诵读一下。然后这个鸡尾酒呢，通常以朗姆酒、金酒、龙舌兰、伏特加、威士忌、白兰地等烈酒或者葡萄酒作为基酒，基酒呢就是基础的酒，它为底，再配以果汁、蛋清、苦精、牛奶、咖啡、糖等其他的辅助材料，加以搅拌或者摇晃而成的一种混合饮品。最后呢，还可以用柠檬片、水果或者薄荷作为装饰物，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今的这个鸡尾酒了。基本上的原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吧？ 对，没错， 对吧？ 基本上，因为其实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元素来说，是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鸡尾酒的主要的一个 成分 构成成分。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呢，我在网上搜了搜这个鸡尾酒到底来历是什么。 您搜到的是什么？ 我一看网上一下出了十个说法，十个故事。 我们讨论一下。 真的，我看到的说法一、说法二，我后来决定了一个，我挑一个我认为觉得是真的的说法。说这个鸡尾酒在1777年的时候， 在被一个叫什么 Basting Flagon 这个人发明了美国式的鸡尾酒。鸡尾酒他当时就是这个说法里说起源于1776年纽约州埃尔姆斯福一家用鸡尾羽毛做装饰的酒馆。有一天呢，这家酒馆呢各种酒都卖完的时候，有一些军官走进来就说我得买酒喝。一位叫贝特西·弗拉纳根的女侍者便把所有的酒统统的倒在一个大容器里，然后随手呢就从一只大公鸡上拔了几根毛，就是把酒搅拌了一下，不是最开始不是装饰用的，是拿它搅拌了一下。然后呢，军官们看到这酒的这个成色也品不出是什么酒的味道，就问这个贝特西女侍者，这个女侍者随口就回答说这是鸡尾酒啊。一个军官听了这个词儿呢就特别高兴，然后频频举杯祝酒，还喊了一声鸡尾酒万岁，从此便有了鸡尾酒之名。这是美国相对比较认可的起源，是这个吗？ 其实我会觉得鸡尾酒的起源有太多，比如说谁是第一个发明鸡尾酒的人，谁是第一个喝鸡尾酒的人，包括鸡尾酒它为什么叫鸡尾酒， 对啊， 其实很难去来查得出来到底是谁是第一个，或者是哪些历史来算得出来。对，其实刚才您说那个方法其实很像 是吧， 很像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就很多人会把因为很多的一些烈酒，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烈酒可能会分什么 whisky 就威士忌啊，分一些朗姆酒啊，分一些金呢、但是其实在那个时代，其实在17世纪甚至更老的时候，大部分饮用酒水很多的其实是叫白兰地。 那、白兰地比较多用的。 大家其实来看一个很小好玩和很有趣的酒标，因为大家可能会点一些烈酒whisky 啊，点一些白兰地啊，大家都会看一些酒标，他们往往会在酒标上加入一些这些品牌的一些创作的时间，酒厂的建立时间。那大家如果会比较有细微的观察的话，其实可以发现白兰地建厂的时间往往都会比威士忌要早个100年。 早了这么久。 对，要早很久很久，所以很多的一些白兰地的品牌就很骄傲。 白兰地的就是成分是葡萄对吧？ 对， 其实我看过一个酿酒的一个视频，就一个纪录片，曾经说当这个酒啊，这个葡萄采摘下来搁在大木桶，最原始的这个榨汁办法就用脚踩嘛，踩完了之后初榨的第一轮才能用作白兰地的原料，然后呢红酒就肯定很靠后，然后白葡萄酒是之后的步骤，然后最后的残渣什么的要做红葡萄酒，有没有这么一说？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因为分太多太多种，因为白兰地虽然叫白兰地，很多地方都可以做白兰地，但其实如果真正比较好的一个质量其实是在法国的干邑地区。对，干邑其实分很多不同的地区了，因为大家现在市面中可以来去喝到比较有名的白兰地，大家都会管它叫 Cognac， 其实是叫干邑，是干邑那个地方产出的葡萄，再用那儿的葡萄去来去蒸馏酿造的一款烈酒才能叫干邑。那如果比如说我在西班牙产的葡萄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叫干邑？ 不能。 对， 就能叫白兰地。 对，就相当于香槟的产区是一样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 我上礼拜刚做了一期法国旅游的节目，正好那个嘉宾也给我讲了这个，就像香槟产区产的才能叫香槟，才能挂这个牌，其他哪怕制作方式是一样的，你也只能说你是气泡酒，是一样 的。对的，因为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气泡酒。 所以白兰地其实它是一个蒸馏酒，算吗？ 对，蒸馏是因为很高度是蒸馏过之后然后再去饮用，而且是经过多次蒸馏。而且可能蒸馏器也会有不同的每一个品牌每个地区都会有它自己本身的特点。对的。 但我们刚刚提到了鸡尾酒基本上都有一些相对烈一点的酒作为基酒，就是基础吧。我们刚刚有提到像白兰地还有朗姆酒啊、金酒啊、龙舌兰，就是塔基拉对吧？ 对， 然后呢伏特加、威士忌，这些他们基本上就是用单一的这些酒做基酒，还是有可能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做基酒的鸡尾酒调制？ 有很多其实用混合的基酒来做， 比如说 大家会经常在酒吧里能点到的一个鸡尾酒的名字叫长岛冰茶。 长岛冰茶 对， 长岛冰茶真的，我小的时候曾经上过这个当，因为它看那就怎么说，味道上它甜度比较高，然后呢它又比较入口又比较容易，大家就会觉得一杯接一杯的，结果好高啊度数。 对，其实很高，而且它其实喝起来的味道很像，因为颜色很像是一个茶的颜色， 嗯， 有一点点的琥珀， 真的像冰红茶哈。 对对对，然后它喝起来有点， 王正听人家描述的是琥珀色，我说的就有点像冰红茶， 差不多，就更加接地气，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它喝起来的话，它里边有四个基酒。 四个基酒， 对 对, 对，里边有四个基酒，里边有伏特加， 喝出一个味儿， 里边有金， 有金酒， 有 rum， 有朗姆酒， 对，然后还有 tequila， 还有 龙舌兰， 对， 还有什么？ 混到一起，它还会用一个橙味道的一款利口酒， 哦、 来去平衡一些香味， 哦， 喝起来的味道其实很像是一个柠檬茶的味道。 经常外国人说那个 liquor 就是利口酒，它到底是？ 其实利口酒也是一款烈酒。但只不过它是在每一升里边会加100克的糖，如果打个比方，很多的40度甚至是50度的一些烈酒中，你加入了就是每一升当中加入了100克的糖，那它也可以称为是利口酒。 哦， 对，你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做利口酒。 利口酒和谁算是一类的呢？ 其实它也算是蒸馏酒了。 蒸馏酒， 比如说大家其实。所有的烈酒当中，我其实蛮想来提的一个酒更像是伏特加。 伏特加， 对，伏特加，因为伏特加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然后透明，然后就很容易喝，它喝起来就是你远看很像一个水，那闻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香气， 看上去比较无害， 对， 闻起来也很无害， 对，很多的一些烈酒都会用它来做一些中性酒，所以很多会用它当做中性酒来去做。 哦，你是说它的味道不会很强，所以它和谁都很好搭。 对对， 哦， 所以这就是其实在90年代和2000年这一段时间，甚至是2010年之前，很多的酒吧其实都会用 伏特加 来做基酒。 嗯， 对， 嗯， 其实我跟Sunny很早很早之前有一起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也会用伏特加，因为当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因为差不多是2010年的时候， 嗯，差不多那个时候， 2010年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鸡尾酒才刚刚兴起来， 嗯， 在整个北京，因为在此之前，其实大家来更多喝的都是比较容易来喝的一种混合饮品， 嗯， 对，我们就会用一些伏特加来去做一些鸡尾酒，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更加安全， 哦， 因为它没有特别怪的味道， 保守派， 对，保守派，因为很多就比较水果味道。 嗯，水果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点的鸡尾酒的定义其实就更像是喝一个水果， 嗯， 带有酒精的水果 饮料， 对，那种。 哎，你知道跟我们传统大部分人印象里对伏特加的定义不太一样哈。 对， 大家可能喝到伏特加就会想到， 我们会想一口闷这件事情，就是一闷倒，一口闷完就 感觉 是 一口闷。 就是，我一直在我心里幼小的心灵里，嗯，那个伏特加和二锅头是 对 同一级别。是吧？但其实它不是，它还没有二锅头呛呢哈。 就其实是大家看怎么来饮用了。 我们用这个，就是我们因为白酒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嘛，我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白酒，然后呢，无论是制作办法还是原料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说白酒的时候，我们会说绵口，就是入口容易一些的，口比较绵或者比较呛的。那伏特加肯定就属于入口比较绵的那一种。 对，差不多是可以这么理解。 那在这个应该算蒸馏酒吧，这些烈酒当中，外国这些烈酒当中比较呛的，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但可能喜欢就会特别喜欢上的，是不是威士忌？ 我三年级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 tequila 吧， 龙舌兰啊， 龙舌兰， 对，因为我曾经也问过一些客人，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要不然就是很喜欢，要不然就是。很不喜欢，就是会有点极端的， 没有中间地带。 对对对，因为那个味道其实也蛮重的。 嗯， 然后在墨西哥来讲，很多人都是为了庆祝去喝，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喝酒的文化，在一个酒吧文化，会很多人在意这些气氛，然后为了提升气氛的时候，可能会想喝一个 tequila， 一个就是龙舌兰酒的小杯，然后一口闷的这种，就你刚才说这种，然后就会。 怎么说，可能大家就会慢慢就会嗨了，所以会整体喝龙舌兰的人会比较多的原因就是为了搞好气氛。 我可以理解他那个酒精度走得特别快嘛，让人迅速的开心起来，兴奋起来。 其实很多的时候喝龙舌兰我们都是纯饮来喝，这就其实很容易喝醉，然后就是小杯子，然后大家倒满一个口杯，就跟喝白酒一样，大家一口干掉。然后龙舌兰都会搭配一些就是盐和柠檬，对，就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来去喝龙舌兰的一种方式。 你既然说到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传统的方式吧。您这 其实 我要是介绍人家不信。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包括做这个行业很多的时候都会有个标配。 对，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为很多的时候是整个酒水的一个品牌来想出的一种搭配方式。对，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种做法。 哦，就这个不是标配是吧？ 其实不是标配，因为很多的龙舌兰其实如果，因为虽然我没有去过墨西哥，但是很多的一些龙舌兰纯饮就好，它可以就像喝 whisky 的方式是一样，可能加冰纯饮。但是可能我们身边很多喝龙舌兰方式就可能一定要盐和柠檬。 是柠檬厂推的是吧？ 不是，是因为其实就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了。其实就想到了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因为首先讲到龙舌兰就要想到它的材料。 好， 它的材料其实就是一个叫蓝色龙舌兰的，很像一个仙人掌的一个植物。然后它呢每8年才会成熟 啊。 对，它其实不是像我们身边很多比如说伏特加的就是原材料可能是土豆，可能是玉米，也可能会是含有任何淀粉类的含糖的东西都可以用发酵转化为糖，蒸馏过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去做伏特加。因为伏特加经过多次蒸馏以后它只有高酒精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但龙舌兰的那个材料不是，首先它要经过8年的时间才会成熟，那有当地的就是牧民有专门的人去来采摘它，因为一般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来采摘，因为很容易破坏它的一个样子。对，然后再把它的所有的采摘好的东西再把它切成块，首先要煮过，然后再要去做蒸馏，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它其实就会很贵，因为8年才会有这么一颗，那很多的酒商就会发现，那如果都拿它来去做龙舌兰的话，其实就会卖得很贵， 成本很高。 所以其实我们最早喝到的很多龙舌兰并不是100%是这个材料，它其实是51%的一个材料，甚至是以当地的一些小的作坊可能就不到那么高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就只有20%-30%。 那其他用什么替代？ 其他的话它会加一些其他的别的地区的一些东西来混合在一起，然后它来售卖。那其实你可以来想象的话，那它的味道其实就不会那么的好。所以很多品牌会搭配盐和柠檬，让这个味道去分散的，就可能你尝到咸咸的，尝到酸酸的，你不会觉得这个酒的味道质量很差。这是很多的 长知识。 因为其实如果很好的龙舌兰很贵，说实话很好的龙舌兰真的很贵， 但是现在如果一旦想可以卖纯饮卖的那种，难道是不是应该成色相对会好一点？ 其实大家来观察酒标，其实就跟我可能您之前有讨论过葡萄酒，那其实一样的，如果你看酒标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小的知识，如果在瓶装的酒标上有写100% agave， agave 其实就是龙舌兰那个的材料，它叫 blue agave， 就很像仙人掌带刺的一个东西，那个其实上面就说我这瓶酒或者是这个品牌我用的是100%的这个材料来去制作， 含量 它的味道其实肯定不会特别的差。对， 含量会有标注的。 对，会有标注，它其实会标注在上面。其实只有在墨西哥的一个就是它的产区内生产的龙舌兰才能叫就 tequila。对，它其实还有一种叫 Moscow， 就是 Moscow 它其实用很多混合在墨西哥就很多地方的一些材料来一起来酿造的一种方式。对，它可能会叫 Moscow， 那种味道其实只不过会比龙舌兰多一个烘烤，所以它喝起来会有一点就是 烟熏会有一点皮革，可能会有一点很更加刺激的一些风味在里面。 嗯， 对。 哇，长知识是不是王正？ 对，感觉没有，是喝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但是现在白天也能听到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挺受益的。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哦，今天晚上我要出去喝一喝，100%的， 不行，明天要上班。 想去那个查查酒标是不是？ 对。 下次去9.9%的时候， 9.9%的时候不会再点那个加那个柠檬和盐了，看纯不纯。 其实要看酒的品牌了， 对，要看品质。 因为其实也是比较好玩的一种仪式感嘛。因为很多人喝，如果你单喝，其实就变得有一点无聊。 嗯， 尤其是可能身边很多朋友不太懂的时候，可能多要一些柠檬和盐，其实会更有乐趣， 显着我很懂的样子，是不是？ 我记着我10年前。刚刚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也在问为什么会放盐和柠檬，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很多的人告诉我，哦，龙舌兰的酒喝多了容易中毒 啊，解毒的， 然后所以盐和柠檬是需要解毒的， 所以就跟我们喝白酒要吃菜一样。 不是，他这个解释的长知识的部分就像说川菜一样，你知道吗？你看你是个吃货，你没有研究过川菜为什么味道这么重吗？因为以前呢，就是四川这个位置是一个盆地的这个位置，以前呢交通也不是特别的丰富的时候，你很难把新鲜的蔬菜特别畅通的运输过去，所以那里是不可能有特别新鲜的蔬果，还有包括肉啊什么的，要需要靠很重的调料来掩饰它没有那么的新鲜。 哦， 对， 哦，所以是四川腊肉我特别喜欢吃，也是这个原因。 其实为了保存嘛，他们要做腊肉。 可以来看分地区了，如果比如南方就肯定会喝一些汤， 嗯， 就因为可能更鲜嘛。 对 对， 你看人家那个叫川鲁菜系的胶东海鲜，人家什么都不用加调料的，白水煮一煮都可以出锅，就是因为新鲜嘛。看广东菜为什么可以清淡，因为新鲜呢。 对对， 是不是 长知识？ 哎，今天是来学习的是吧？ 来学习，来学习。 哎，你不是今儿来问问题的吗？ 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好呢。 就是 特别认真的。 对，我特别认真，戳击小桌板。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两位在刚学这个调酒的时候，最让你们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这个是艺术人生的访谈节目， 就是 对， 刚干这个行业嘛。 对， 刚干这个行业感触最深。 对， 比如说哪方面感触深？ 我觉得都可以。 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都可以， 我帮你简述一下啊。他其实就是说，刚接触这行业，一定有很多东西就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对，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自己是经历了一段的过程，去克服和自己想象的和实际差别很大，但是慢慢又发现，其实它有其他我以前没有预知的其他乐趣。 明白，明白。要不女士优先。 这就不用，这就不要谦让了。我们的麦克要抢着说。 我继续刚才说吗？ 就是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受益很多。就是因为当时我做调酒师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然后那时候女生也特别少。 嗯。 我一开始是在酒吧做收银，你知道在 从会计， 对，在酒吧，最无聊的一个职位，其实我觉得就是收银，你得看着钱箱子，然后别人那么嗨，你就在这儿干看， 而且还黑，黑不隆咚的，你觉得好危险？ 我怎么觉得可开心了，每天可以数钱。 就是，我也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让数错了，也是一种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就跟那时候就跟老板之前的老板去申请，我说，哎呀，看着调酒的特别有意思，我能不能学啊？其实我之后现在也遇到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问题，然后老板说因为他是澳洲人，说 OK 啊，但是学习要看你自己，因为很多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嗯， 因为他需要记很多东西啊， 修行在个人嘛， 然后需要有耐心，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然后坚持下来了，然后积累了很多东西， 嗯， 对，包括学英文，包括现在所知道的东西，都是从我工作当中学习的。 嗯， 我觉得受益真的是很多。 嗯 嗯，就觉得也蛮搞笑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业有点很怎么说，不太一样，因为 人在喝完酒跟喝完酒 完全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太一样的画面，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但是总体来说，其实这个酒吧的文化不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文化，所以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不是很熟悉，分不清到底是有音乐的酒吧呀，有什么俱乐部呀、club 呀、disco 什么的，分不清。尤其像爸爸妈妈印象里，可能那些地儿就是一类地儿， 是一类地方， 对吧？ 对。 其实，所以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在给大家介绍鸡尾酒文化的同时，也想让大家知道，很多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只是想放松的喝一杯酒，和朋友聊聊天， 对， 然后放松心情而已。那今天的节目还在继续，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聊。 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百变辣妈元音，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周末了，我们跟大家放松的聊一聊关于喝小酒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一个特别正经喝小酒的话题，帮您调出一杯属于您的鸡尾酒。通过我们的介绍，您可能更加了解鸡尾酒的各个组成部分，有什么原料，有什么食材，您可能可以挑选到您喜欢的部分。下次在酒吧的时候，就别忘了跟调酒师说出您的需求，可能就能调出一杯您的特调鸡尾酒，属于您的专属，也有可能为我们贡献一个新的品种，也说不定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大来宾。首先这一位是一个著名的调酒师 Kevin 宋鹏同学，有请。 大家好，我是宋鹏。 这位青年获过很多奖，是不是？ 还 另外一位少女，这位少女，隆重介绍一下孙潇然，有请。 大家好，我是孙潇然。 对，太拗口，咱们就叫他小冉吧。撒尼和小冉，对吧？ 撒尼小冉是两个人吗？ 啊， 开玩笑，开玩笑。 另外给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一位吃喝旅游达人王正，有请。 大家好，我是王正啊。刚刚听了两位专业调酒师的这个讲解， 长知识。 我觉得我就算是混水摸鱼的了。 我给你送你的新的 title， 喜不喜欢？吃喝旅游达人， 特别喜欢，超赞。 对。王正特别的专业，他有一个敏锐的嗅觉，可以找到北京城里的好吃好玩的地方，所以以后经常得让他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两位大来宾就是他搜罗出来的呢。 对，就特别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吧，然后和这个珊珊姐然后一起，然后结果唠着唠着嗑， 就唠到了这个活力982的这个演播室。 对，我们突然就觉得这就是好嘉宾呢，一定要跟我们讲一讲。其实很说来鸡尾酒这三个字，很多朋友觉得很熟悉了这个名字，但它到底是什么，一般人都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聊了一个它的来历，简单的来历和众说纷纭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咱也不知道，反正挑一两个，您觉得更相信哪一个？那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鸡尾酒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原材料啊食材根据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变化，我相信也加入了，哪怕比如说美国的一些鸡尾酒到我们中国之后，会根据我们当地的食材有一些我们改良的成分。所以呢，这个鸡尾酒现在改良或变化很大，但是基本上是有那么几款酒是比较经典的。如果您不会点，我觉得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回您去酒吧就知道大概保险的，我点那么几款肯定不会丢人，是吧？这个时段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一边说，咱们两位专家哈，咱们这个点评一下。我在网上找到了大概有十款比较经典的，而且是点的人也比较多的，而经久不衰，很多人喜欢的，有庞大的这个粉丝人群的。首先就是玛格丽特，这个 Margarita 很多女孩都很喜欢，但是我个人就不喜欢，因为那个杯子我不喜欢。我是吃什么都往掉身上掉的人，喝那个杯子一喝就喝一身。 你衣服太好了，你吃什么极多给衣服来一点。 对，太客气了，对洗衣机也挺好的，没闲着过。 衣服也是好衣服，你也来喝点。 对，这个大家介绍一下，玛格丽特这个酒口感比较浓郁，带有清香的果香，还有基酒应该是龙舌兰 对， 对吧？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酒口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入口酸酸甜甜，非常的清爽，诞生地是墨西哥。然后这个酒呢，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原因，它的杯子是这个形状的，因为它的口是敞着的，然后呢你拿底下细的部分，所以我每次一喝就喝一身，所以我不喜欢这一款酒，但是很多姑娘是喜欢的，因为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做法，因为要加入不同的水果，是吧？就味道会不同。然后你们店平常是做这个玛格丽特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店玛格丽特应该还是算少的， 点的人不多， 点的人其实不算多。 去你们那儿的都是专业喝鸡尾酒的人，是吧？ 对，都其实都是就是酒腻子，就是专门就会喝的人就蛮多的。 所以这个算个入门级的吧？ 其实算是比较大众都会知道的一款鸡尾酒。 嗯， 其实如果说到鸡尾酒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其实刚才就简单过了一下。其实，在鸡尾酒之前，它并不叫鸡尾酒， 哦， 它其实叫 punch。 是什么 punch P-U-N-C-H、叫 punch。 其实如果大家来翻译的话， 这不是个动词吗？ punch 动词的话那是打起来的。 对啊， 对，但其实是叫宾至。 punch 好像是我忘了是西班牙语还是哪个葡萄牙语，其实的一个意思是舞。为什么说舞？其实是它里边的一些元素，在它里边所谓来说的元素其实就含有烈酒。 五是哪个五？ 就是一二三四五的 数字的五， 数字 五， 对，数字的五。所以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其实，punch 里边的主要元素是首先要有烈酒，然后要有糖，要有柑橘，要有水，要有香料或者是茶，所以这是最早所有鸡尾酒起因之前的五个重要的元素。但凡你的鸡尾酒中会有这五个元素的话，其实可以称为 punch。 宾至，对吧？ 宾至。其实现在很多大家来喝 punch 的话，大家可以看很多餐厅和酒吧都会有那种什么 sangria， 就是大家一个大盆的当中， 西班牙的那一款， 会来盛放所有的，就是一些葡萄酒，会放一些烈酒，会放很多的水果，然后会放一些苦的一些香料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大家用勺子去来分享，一起来去喝这样的一款饮品叫 punch。 你说桑格利亚算 punch 是吗？ 其实最早其实算，其实现在大部分大现在所谓桑格利亚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比较老一点的电影，是身边的电影，包括现在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在家里做 house party 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个大盆装，我们把所有朋友带来的酒混合在一起，再加一些烈酒，我今天买了一些新鲜的水果放到里边， OK， 你们想喝什么不用想，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东西就好，其实是更容易去来招待所有的客人。 哦，原来宾至是水果拼盘加酒精。 突然想想这么说， 突然想到了赵丽蓉奶奶一个那个小品杂烩， 对杂烩。 如果你要叫胖吃的话，如果专业一点，必须要这个含有这五个元素才可以叫胖。 哦，真是长知识。其实以前有的时候上别人家做客，我见过有一些外国朋友在家就拿一个锅熬一大锅，有水果，当然有甜，就是味道甜一些的，有含酒精不含酒精的，有两种。我当时不知道它有专门的名字，我就觉得，哎。 还挺好， 煮那个水果酒呢，我一般就是这么叫。 很多餐厅现在叫胖吃是没有酒精的， 啊、哦，有无酒精的， 很多就是因为它可以混合很多水果在一起，嗯、然后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往里面放一点茶， 嗯， 然后就可能叫一个胖吃。 引申一下，就像德国那个圣诞市场上卖那个 Glühwein 热红酒，其实它算是胖吃的一种吗？ 就可以算是当地他们的一种，那叫 cup。它其实就是后来的一些胖吃的衍生品。为什么叫胖吃呢？其实是在17世纪甚至18世纪，只有在英国贵族像一些就是皇家的人才会喝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如果去到很欧洲的那种陶的古玩市场，会发现非常大的银器盆，很多的时候银器盆包括一些很古玩的一些壁画上都会有一些大盆，里边会放很多的水果， 嗯， 他们会把酒放在里边。那其实那是一个比较贵族人喝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大家用放的基酒大部分就是白兰地， 哦， 因为是法国产的，或者是整个欧洲比较盛产的一些元素嘛。因为包括我之前去过意大利，去过法国，就很乡村边的吃饭的地方，你会看到，哎，这是什么？这是葡萄树，这上面就有葡萄，它没有太多葡萄，所以他们不只是拿一部分去来做，就是葡萄酒。红白葡萄酒做气泡酒，就做香槟之外，他们还去拿一些葡萄来去做蒸馏，然后再去来饮用。对，所以但后来呢，因为就整个的欧洲地区殖民扩张，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些饮品由商人，由贵族，后来其实就变为由水手去来殖民到整个美国。所以我现在其实蛮想来调的是，来聊的就是所有的一些鸡尾酒的一个文化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 嗯， 因为它是把所有的殖民过的国家，不光是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由后来的法国，英国，所有人都会去开发新大陆，在整个的美国地区，所以美国就会有一个非常便利的点，就是它不会觉得，就白兰地那么贵，因为他们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很容易拿到，比如说南美洲的朗姆酒，他们本地会来做很多的波尔本，就他们本地的一些用玉米来去做的一些 whisky， 那他们很容易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会像是贵族只有贵族人喝得起，他们很多的时候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喝得起胖子，对。但后来又因为美国人的一种消费的饮食文化的习惯，包括你刚才所说的德国其实叫 cup， 他们会往鸡蛋的那种东西会放在里边，有一个 punch， 后来又变成了cup， 会变得越来越小，就变成现在的叫 cocktail， 的一个衍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对。 所以经过这个punch 就是宾至嘛，到现在的鸡尾酒的变化，以前是就是贵族家庭里面的享用那种饮品，如今呢就是变成了就是比较的普及，然后呢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饮料了。其实那你觉得它更偏饮料一些还是偏酒一些？ 我觉得会更偏，其实是更多元化的，因为很多人会喜欢纯饮，比如说烈酒了，但其实鸡尾酒中有很多并不是烈酒来做，我可以用葡萄酒来做，对，我也可以用低度数的一些酒精东西来做，其实我可以用香槟来做，那我觉得是更优雅一点的一个，就是把喝酒变得更多元化的一个代名词。那如果说到就是鸡尾酒的话，你肯定要说到的一个人物，任何一个做酒吧行业的人都会来提的一个人叫杰瑞·托马斯。对对，一定要会来讲杰瑞·托马斯。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三你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杰瑞·托马斯吧，我可以来简单。 你们俩 又挖坑，又挖坑。 对， 第二时间段继续挖坑。 因为平时工作当中，我也经常会给三你来挖个坑，这样 来 老是跳坑里。 小冉来吧。 其实那个 Jerry Thomas 的话，就是怎么说，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称为 祖师爷， 对，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意思。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就是蛮早来去做鸡尾酒的一个人。 嗯， 就他其实很有趣的，他做过商人，做过水手的，做过士兵，做过很多很多的职业，但最终还是做了鸡尾酒，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赚钱，在很早很早之前， 哦， 非常非常的赚钱。因为其实在他初应该是19世纪，就1830年我记得，他出生，然后50年他去经营酒吧的时候，然后他夸张到其实就是每周会有100美元 哇 的周薪。 18几几年， 对， 18几几年， 他真的是够使和钱。 他自己是经营了一个酒馆是吧？ 对，他其实有工作在一个酒馆，因为但是他比较有趣和有名，是因为他因为游走于整个美国和欧洲， 嗯， 他会把当地所有的，就是说大家每个当，因为其实不像现在的交通会那么发达，会信息时代，所以很多地方都会有他们属于自己的一些鸡尾酒的配方， 嗯， 那吉尔托马斯他们就把所有的这种喝过和知道的东西汇总在一起，出了一本书，所以叫《Bartender指南》。 那他出了这个书之后，相当于秘方外泄了呀？ 不会，就其实是给，不只是给喝酒的人，其实给行业内的人会更加统一掉所有的鸡尾酒的第一本配方。所以说，为什么说鸡尾酒很多？什么是鸡尾酒？为什么要叫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无从查证，因为没有什么历史可以查得出来。很多人都是通过，比如说查的一些所谓的野史，或者是一些就传闻。嗯嗯，但只有看到这本书上面有，我们才会知道 OK 在这个年代其实已经有这款鸡尾酒， 它是一个第一本专业著作。 对对， 嗯， 是做了一个鸡尾酒版的新华字典。 对， 按着索引找 OK 我就可以这样做。 对，所以其实它最大的就是贡献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现在我们流行餐饮界说的标准化。 对，标准化。其实那本书名字叫 How to Mix Drinks 怎么做一杯酒？ 一杯酒，所以他把里边当时他自己的一些配方和他游走的知道的一些配方汇总在一起，推出来。 所以你看，他跟我们的主题很像哦。他说怎么就是做酒，怎么才能做呢？他首先要到处游历，要了解各种食材，真正自己去品尝，了解每一个属性和味道，才有可能把其中几项混在一起，创出 一个 什么味道。对，所以我们也一样，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鸡尾酒里很多的一些食材也好，成分也好，让大家了解里面都有什么，才有可能找到这么一杯是属于自己或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杯，对吧？ 对。 刚才我们就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下比较经典款的，刚才说了一个玛格丽特，下面要说一个新加坡司令。这个新加坡司令好像也是我身边很多姑娘都喜欢的这个酒。 对，但您的姑娘都喜欢还蛮奇怪的一些。其实新加坡司令还蛮多人 喜欢，没有品是吗？感觉没有 品 味， 没有，其实是 比较容易喝， 然后里边有很多樱桃的一些味道在里边，而且很水果的风味。 嗯， 其实是在就是一个酒店，在新加坡的一个酒店而诞生的。 嗯， 所以我其实最早也还蛮喜欢新加坡司令。那说到其实新加坡司令的那个司令。其实并不是就是长官的那个司令，就是不过只翻过来。 嗯， 其实包括我猜到您肯定下一款会说的一个酒叫，没准叫 old fashion， 叫什么古典，会不会有这样的？ 不是， 不过没有吗？ 下一个我要说的是 Bloody Mary， 下面说的是血腥玛丽，因为我要给大家盘点这十款是非常经典。或者是比较怎么说，各个对很常见，各个酒吧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呢，这个对于入门级的朋友来说，如果你挑不好你喜欢哪一种，不如就从这几种里面试试，可能能找到一个方向。刚才提到那个新加坡司令，就是刚才宋鹏说，很多人可能以为是真的是那个司令的那个职称哈，其实这个是音译过来的。 对， 司令 音译过来。 嗯， 其实包括有一款经典的鸡尾酒。可能在座的很多很多人都会喝过， 嗯， 它名字叫 Old Fashion。 Old Fashion。 Old Fashion 其实是蛮早在就是吉尔托马斯这本书中会来告诉大家，其实就是最早鸡尾酒的前身。它几个元素其实就是有烈酒、有糖、有苦、有水，就这么四个材料。所以我们很多在创作鸡尾酒的时候，都会用这四个材料来去做鸡尾酒。 那其实就是一个很一个圆里边的组成部分，就有这四个材料。 一切源于此。 对，哦、其实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个名字叫 Whisky Sling。 哦，威士忌司令。 威士忌司令最其实就是现在的 old fashion。 哦， 可以这么说。只不过现在大家就因为它会一直来流行，包括刚才您说那几个鸡尾酒，都是现在近二十年都很流行来喝的。我们会把它归到一个叫、可能会叫 classic， 就是经典的鸡尾酒。但我个人会可能会把它放在一个流行鸡尾酒， 嗯， 就可能近一段时间大家会很流行。 我以为你会说这些都是老款鸡尾酒了。 它其实也就是只有在七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零几年代，其实您说的这些酒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很多的时候 诞生的，嗯， 比较就是还算比较早一点， 嗯， 比较老一点的鸡尾酒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没有什么果汁的。大部分都是用一些烈酒、一些糖、一些水， 对，很简单。 因为比最老的鸡尾酒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 old fashion 里边，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果汁，原因是 就是有点甜味儿，就靠糖。 要知道十九世纪才有的冰块嘛。 对， 因为在之前连冰块都没有，就是很多的那时候的调酒师就是把烘焙放里边就摇一摇就倒了。 哇， 对。为什么杰瑞·托马斯那时候非常能赚到那么多钱的话，他有一杯非常有名的一款酒叫 Blue Blazer， 就是蓝色西装外套，如果这么来翻就是蓝色上衣。我看到很多酒吧你应该大家都会来做，就是你用两个很大的口杯铜制，可能会用一些特别金属的来盛放酒水，我们会把糖，然后把苦，会把 whisky， 可能还会放一点点的水放到里边，之后我们点燃它，所以用两个口杯在整个胸前来交替，所以就看见蓝色的火焰在你的西装外套前的那种感觉。 哇， 对，所以那时候就很 fancy， 在那个时代觉着这就是一个魔术一样，就是来调制一款酒，做完之后倒到你的杯中，你的鸡尾酒完成。因为它不像现在一样会有那么多的装饰物，或那么多的颜色，或那么多的材料来做。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简单。那bartender靠什么来挣钱？就是靠抢你的 噱头， 对，靠你的眼球，靠你的所有的，就是吸引你的点，才能会就是让大家会更开心，会觉得不一样。 我现在听上去都觉得很神奇呢。 对，晚上去。 刚才提到的是有三款酒了，血腥玛丽。没给大家介绍哈，诞生地是在巴黎的哈里纽约酒吧，是在也是好几十年前了。 Paris， 对。 然后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就是甜酸苦辣四味俱全，很有刺激性的血腥玛丽。我相信啊，里面一定是有番茄汁的吧？ 对，有番茄汁， 对吧？要不然就血腥怎么来？ 对，因为它看颜色上比较就 红红的。 对。我其实提到番茄汁啊，西红柿汁儿，我有一个怎么说呢？我在汉堡游学那几个月，汉堡当地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当地的叫 short 吧，就短饮，他们叫 masicana， 就是拿番茄汁调的，很恶心口感。你知道那个番茄汁吧，他们不含糖，是纯的生的西红柿汁调在一起的，你觉得很酸，没有甜味儿，也不搁糖，然后就。很复杂的味道，所有汉堡人就说，如果你在这儿不喝马斯卡纳，你就不是一个当地的汉堡人。我说你真的爱这个东西吗？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说有点恶心，但是 这是一个传统。 对，因为就是番茄汁，说实话有很多种口味，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的饮料番茄汁是加过糖的，所以味道还好，但是那种做饭用的生番茄汁，它里面是没有什么味道除了酸以外的，所以挑番茄汁为这个成分的鸡尾酒其实有点挑战，如果不含糖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专业就还好，有很多东西可以来去做番茄汁，因为番茄里边有一个，如果非常专业来去形容番茄汁的话，它其实里边有一个味道叫鲜， 对吧， 里边一种鲜的味道。其实鲜的味道其实大家在做饭的时候都会来放，比如说会放一点味精， 不放 这一类的， 不放。 比如说， 我们要放点 太养生了耶！ 我不放，我觉得对身体不好。我只放盐， 对，盐也是，因为盐，比如说你往蜂蜜或者往糖水里边放一点点盐。 宋朋友说了一个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做饭千万不要放蜂蜜哦。蜂蜜超过60度，里面的营养成分全部就破坏掉了，只能保留甜味了。好，你继续。 所以我们酒吧也会有 就蜂蜜的糖浆，所以我们会用就是热水来去，不是煮，是用它来混合 啊、混合一下， 不是来专门来煮 就相当于 因为它其实里边的味道其实就会没有 了，所以其实还是用其他的帮它就是做了平衡， 对 对吧？我刚才说就是如果不加糖的话，纯那个番茄汁，生番茄哦，不是饮料的那种，还是很挑战的， 就其实蛮好喝的，我还蛮喜欢喝的， 还是你养生 蛮喜欢喝的。 刚才聊了几款，下面这个叫英文名叫 Kinfish， 然后中文翻译过来叫秦费氏。 金 face， 对， 这个现在可能见的并不是特别多。 其实就还蛮，这个如果跟其他几款来相比的话，其实如果金 face 里边材料费非常非常简单， 嗯， 它只有一个金的烈酒， 嗯， 加入柑橘， 嗯， 可能会加一点点的糖， 嗯， 对，然后会加一点点苏打水。 哦， 它其实是最比较老的一款鸡尾酒。他其实也是在吉尔托马斯面书中其实也会来说、 这么老的一款， 而吉尔托马斯面书里边专门有来讲过 Face 的，所以 Face 是一个鸡尾酒学中的一个大科，就很像就是大家的医院的比如眼科的一类的一部分，对，它分很多很多不同的。 哇，那它地位挺重要的， 很重要，因为其实原材料越少 越不好调， 越不好调，对，没错，因为它其实材料太少，它的味道的平衡感就跟balance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怪不得其实现在见到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多了，对吧、现在没有像刚才那几款一定就是到处都有，但这个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吧， 但其实在我们酒吧点的人还很多， 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想的是把最老的鸡尾酒的配方又重新挖出来给到大家，其实我会管这一个系列叫 vintage cocktail， 就是比较复古的一些鸡尾酒，然后拿出来对古着的一些比较大家会遗忘的一些鸡尾酒的配方、然后我们拿出来再根据我们现代人的口味去来更改它、然后让大家会更习惯来喝，虽然很多材料其实已经买不到了，很多的配方其实我也就是里边根本就做出来，如果按照书中的那个配方来做的话味道会非常非常的怪，但我们也只能去尽量的还原它，会合适到我们自己习惯那个味道上。 下面一款酒是曼哈顿酒，曼哈顿，这个是著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吗？ 对，丘吉尔 跟他还有关系，他发明的。 其实不是他发明，其实就是他来有喝过的一款东西，包括 他是比较喜欢的， 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味道，所以 因为里面的配方啊，有这个加拿大的威士忌，为什么要一定要强调是加拿大的？ 这就是有更加专业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加拿大的威士忌的话，其实就说明它用的更多的是黑麦。在整个的酒的元素中，它主要的材料是高于百分之五十一的黑麦在里边，所以才会叫加拿大。 味道会不会更重口一些？ 其实黑麦的更适合陈年，它陈年之后的味道会更加重，喝起来味道会更加的丰富，然后也更适合去纯饮或者是拿它做一些鸡尾酒。 我印象里丘吉尔是抽雪茄的吧， 对，抽雪茄，烟酒不离家嘛， 对，怪不得而且喜欢这个味道一定就是抽烟比较凶， 因为烟雪茄更重， 对，要喜欢重， 黑麦也蛮重的，其实 然后里面还包括用龙胆和苦橙制成的一个苦味的利口酒， 对，我们这个里边如果翻译中其实叫 bitters， 对，我们 苦精 或者是我们用它来说就是苦艾，很多人就直翻过来其实叫苦艾，但我们更专业的叫它 vermouth， 我们就是在葡萄酒的基础之中加入一些含有一些草药的元素，可能会有一些龙胆、当归啊、大黄一些材料之后，再让它去做出的一款开胃酒，我们管它可能叫 vermouth， 可能就刚才您说的就是苦味的一些利口酒，对， 哇，那这个曼哈顿以后我不会点的 其实没有你想中的那么的就是很奇怪， 我听上去感觉我晚上不是吃了一顿横的，我是不能点这杯酒的。 我其实可以给您做一杯，但是您根本喝不出来 啊？为什么它没有那么苦？ 因为它是一个浓缩的东西，它为了是平衡里面的丝丝的甜味儿，然后所以才有了，然后又丰富了它的味道，它会有香味儿，但是没那么苦。 但是我觉得还好，这里面应该没有加糖吧？ 没有，但是它里面有一款叫甜味美思的酒 哦。 因为分不同的一个系列，因为开胃酒包括您刚才说苦味的东西，其实它分就是有。就是由糖的划分，有干型，然后半干型，有甜型，所以分为这三个不同的系列，对，所以才会就是有区分来开来，但其实说到这个点的话，其实这个味美思

不只是一个调酒师，他也是一个植物学老师、历史老师，还是一个社会老师、自然科学老师， 让我们对这个鸡尾酒的文化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现在的时间，再次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调酒师宋鹏同学，有请。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调酒师小宋。 哎呀，小宋。另外这一位就是大孙，孙萧冉，有请萧冉。 大家好，大家好。 嗯，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关于鸡尾酒的知识，都是为了帮助大家下次呢去点鸡尾酒的时候知道怎么下手了，怎么能点到您喜欢的，别每次只能点完了一尝，哎呀不喜欢又白点了一杯，对吧？ 对对对， 浪费调酒师的心血。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对其中的原料并不是很熟悉，咱们快速的过一下我刚才找的这几款，已经走了五个了。下面这个就是 Sex on the Beach， 就是激情海岸哈、啊，这个也是老款的。我看宋鹏这眼神就说你找来这些都是什么年代， 这一看就是根据百度来搜的。 对，因为这几款我刚才说嘛，给大家推荐这几种，一个是年头肯定久，再一个各个的酒吧都可以容易的找得到。 对， 对， 所以大家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找这十款里面其中一款或两款肯定是没错的。 对， 嗯，这个激情海岸这个味道呢，是口感酸酸甜甜，略带有一些伏特加的小辣，诞生地是在美国的餐饮连锁店感恩星期五，然后其中这个包括伏特加、利口酒、菠萝汁，还有小红梅汁，是吗？ 哎，其实有红梅汁，或者是放番石榴、石榴糖浆， 甜的， 这其实就是蛮容易来喝的。 是的，但真的听上去很胖啊！ 这对于您一个健身达人来说，肯定是不 OK 的。 嗨， 说出来都是泪， 汗颜啊！我每次去健身，我必须要斗争一个小时以上，真的，我根本就不想去。周二去替班也是，我是替班的，我绝对不想去主持健身那个板块。好，我们那个说点正事儿啊。下一款酒就是日出，为什么有的店就叫龙舌兰日出？ 对 ，Tequila Sunrise， 因为它的基酒是龙舌兰。 对的， 嗯，然后它这个是混合了很多种新鲜的果汁，果分样果香味十足，加上龙舌兰酒特有的这个热烈火辣，饮后呢会让人回味无穷。诞生地同样是美国，这个日出我记得口感还行，对我来说， 您都喜欢那种特别葛的 啊？这个也葛吗？ 蛮葛的，就因为它里边那个龙舌兰材料其实就味道蛮葛，但是其实它里边的材料还加入了橙汁， 嗯。 其实就还好， 我喜欢这个里面有点酸的，它又酸又有酒的味儿，对我来说很喜欢，我不喜欢很甜的。 那其实就包括刚才您说那种新加坡司令， 嗯， 像什么就是性感海滩， 对，你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不太适合哈。 我反正日出挺喜欢的，尤其上次那个王正带我去你们那儿，他点的威士忌酸，我觉得哇好好喝，简直。 我觉得他里面 王正你好有品味。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女生喝， 其实 也不会太烈，然后也不会太 很会喝。它威士忌酸也是非常老的一款鸡尾酒，非常非常老，而且很经典，任何酒吧也可以找得到， 嗯，很容易找得到。 对， 最后两款最后三款有亚历山大天就是干马天尼，为什么是干马天尼？专门是马天尼。 对，因为马天尼中它其实加了一点点的味美思，刚才说的味美思其实就里面也是偏干性。他说到另外一个的话题，其实就是不是话题，也是干马天尼中的他放的就是金酒 啊、放的金酒， 因为金酒就是诞生于荷兰， 嗯， 就是然后但是英国人把它做的成伦敦dry金， 嗯， 所以它其实也是干性， 干性， 所以会有两个材料，大家都会管它叫dry马天尼。 嗯，马天尼我从来不点，因为那也是那个杯子， 对，喝漏的那个。哦 对，喝漏喝一身的杯子。 下次您点的时候，我把那个换个杯子就好。 哦， 对，所以我觉得酸，你知道，我每次点都会要求换成那个短杯的那个。 你也有这个问题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少了。 但是只是我们之间会聊换杯子。如果你去任何一个专业的鸡尾酒吧，千万不要换杯子。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就很 好像很不专业。 对对，就不专业，然后也不太有礼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边熟的人就 OK 了，没什么。 马提尼和那个玛格丽塔这种杯子啊，对我来说就是我头一天但凡喝了什么，第二天同事都能闻得出来，就是一身都是。还有最后说这个亚历山大，这是难得的诞生地在英国的一款酒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产，刚才您有来着重来说的一个就是它产地分别不同的地方，但 更多的一些产地点，您可以来看。刚才其实都是在美国。 嗯，对。 那为什么？其实我想问大家，您知道吗？ 刚才你跟我们讲的知识里面就说嘛，就是美国这个是一个贸易的地方，它就是各种原材料比较丰富。 其实很来外来的，就包括其实德国、爱尔兰人。其实大家看，有没有你们会看一个叫《美国黑帮》的一个电影？ 对， 莱昂纳多演的。 莱昂纳多演的。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在讲那个殖民时期、淘金时期的一个过程。 嗯， 在那个时间段，其实就会发现像杰尔·托马斯那样的人诞生在美国。很多很多人就是那样的， 乱世出英雄。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来说的这个时间点呢？更多我想提一下，其实就是专业性在一九二零年， 嗯， 其实就1920年， 嗯， 开始美国有一个法案在宪法中的名字叫禁酒令，因为他在宪法中说，如果任何人售卖和制造酒水，都是要就是受到法律的惩罚。 嗯， 其实整个全美国是没有人敢去就是售卖酒， 嗯， 包括来制造酒。所以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大家来想，时间差不多跨越从1920年到1938年，就差不多10多年的一个时间段，是整个美国是没有任何的，就是酒的娱乐文化业是全部死掉的。 嗯， 来把所有的酒全都要倒掉、销毁掉，所有东西全都要破坏掉。那真正来贩卖酒水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暴利。 嗯， 那真正来做贩卖酒水的其实就是黑帮， 所以就特殊的历史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会看见，就是大家来说的就是美国黑帮他们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贩卖，在后面贩卖酒水。 哦， 对， 有意思，又长了知识。这个时代 其实包括现在大家很多人会去酒吧，会发现就是很隐藏起来的酒吧的风格，就特别偏僻，特别找不到门，或者是他表面是个门，但是你打开可能是一个别的地方。它可能表面是个书架，或者是任何是一个装饰物的时候，你可能开开这个门就发现，哎，怎么是个酒吧？其实这统称就是叫一个 speakeasy， 就是大家就是只有身边的人才会去说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诞生出来的酒吧的样子。 哦， 就包括 形成了一种传统。 对对对，包括看就好什么 电影里面就有那种。 Gatsby Gatsby 不就是里面一个 了不起的盖茨比？ 对 ，Gatsby 当中它不就是一个什么，是我忘了是一个药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它是门口有个偏门，进去之后会发现，哎，为什么是个酒吧？ 哎，怪不得我现在知道，在北京很多胡同里面，那个外国人很喜欢，就是我都找不到，他们经常会带我去。我说天哪，这种地方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原来他们就喜欢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某个文化、某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风格，所以叫 speakeasy， 就是这种大家只有身边很熟的人才去告诉。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执法人发现的话，你会受 牵连的， 会坐牢，会扣很多钱，会很惨。所以在那时候做酒的这个行业的人大部分都是黑帮。 哦，有意思， 比较涉黑的一些人。 这也是为什么鸡尾酒在美国发扬光大的一个原因，是吧？ 但其实就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大家会发现所有就是正派，就所谓的正派，就是大家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调酒师全都没有工作了。 嗯， 那他们会怎么办？ 恭喜你们在这个年代 我们就很开心， 幸运 是。但是我其实也蛮想在那个年代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混不下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哪儿？去欧洲。 哦， 去古巴，然后去周边，整个除了在美国的时候，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会去，包括有人还来到了东方， 嗯， 就会很多的酿酒业。这就为什么在就可能在巴黎呀，你可能在新加坡呀，会在一些其他地方会有一些鸡尾酒诞生，就是因为他们在美国最好的一些调酒师的专业的人员，他们就全都去了全世界。 哦，带动了很多国家的发展。 伦敦啊，很多巴黎啊，包括意大利啊，很多都会有一个调酒师在。他们更多其实都是在美国，只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之后，发现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了， 嗯， 所以他们只能就是去别的国家。 哇，怎么样？ 感觉这一个小小的酒带动了整个世界的一个， 对， 啊， 带动了整个世界， 一个浓缩的一个世界史。 杰尔·托马斯他也是有美国，所以他就很多人会带着这本书去了其他地方， 嗯， 同时发展当地的很多鸡尾酒的文化在当地。 我下次在喝的时候，我要认真的喝，对不对？ 我们回头找一找那字典。 对，要认真的喝。刚才很多网友就说的，哎，为什么现场不调呢？但是我们的直播间条件有限啊，这么多鸡尾想调来着，没关系，我们这儿一段视频让大家过过瘾吧。这个宋鹏同学以前这是给一个媒体拍的吧？ 对，一个就是做美食的一个媒体。 我还特意办了个会员， 花了钱转了码， 不容易。 好，我们现在时间一起看看宋鹏同学调酒的视频。不知道在网络上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放的这段视频，就是宋鹏同学之前拍的一段短片，对吧？这是制作哪款酒，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名字其实刚才上面有写叫 Tom Jerry、就是猫和老鼠。 猫和老鼠， 对。 但是你这个成品啊，刚才看上去好像一杯， 不是，就是弦外音，它并不是猫和老鼠的、 不是，对，其实是不是的，但是就是猫和老鼠动画片英文名就叫 Tom and Jerry、 对，是的。所以它里边更像是很多家庭当中一到了冬天的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来分享的，很像是 punch 的一个元素。它里边其实有鸡蛋啊，有牛奶啊，有烈酒啊，也会有一些香料，其实放在里边一起，还会有一些含苦的东西在里边。它其实也是最早吉尔托马斯书中所来有的这几个元素。所以大家在 Christmas 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所有的酒放在里边，把 新年的时候， 新年就是就 新年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放热的牛奶，会打发好的所有的就是打发的那种奶油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分享。喝完之后，整个嘴边还会有一种白白的一层 啊，看上去热量就挺高的， 但是非常好喝，里边是一款热饮， 对， 其实算是一款热饮。 你刚才用的这个容器看上去，它其实更就像是一个含了酒精的热饮而已。 对， 对吧？它其实并不说这不算是一个酒给我们的感觉，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鸡尾酒。 其实让我们觉得喝了含酒精的部分也是为了取暖，我不是为了喝酒，我只是为了暖一暖身子，对吧？又有奶油的部分，酒精可以让我身上变暖嘛，有这个功效，所以它比较其实适合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一家人分享。 对，对。 但是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上面 有 好多的泡沫。王正看上去是不是有点饿？ 特饿，这点儿有点饿。 不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奶油才饿是吗？ 看了更饿。 刚才王正啊，私底下就问我说：“哎，我好想知道人家专门开酒吧的人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奇葩客人。” 对对，是这样，因为我之前我记得那个旧金山有一个酒吧是这样的，他是这个顾客进来之后呢，他没有任何一个菜单酒单，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聊天，聊之后呢，这个调酒师会根据这个顾客所说的，然后根据他这个人的感觉，然后最后调出来一杯，其实并没有在字典上那个找不着那个 酒单上没有的。 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两位在那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顾客啊，他可能会特别刁钻的点一些字典上没有的酒，混合起来。 我是觉得经常会有这样的客人， 我以为你会说哦，我是觉得我是没碰到， 也不是说刁钻，而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他可能在一个 menu 上面呢没有看到自己想喝的东西，或者是说没有他喜欢的味道在上面，他肯定会询问你们是不是只能做酒单上的，还是说酒单以外的都可以做。一般我觉得大部分的调酒师都是经得住考验的。 哎，这个算是懂酒的人，他还是看了酒单发现，哎呀，这个我不喜欢，我心里是有喜欢的那种轮廓的， 对， 我是有知道自己喜欢。但我想问的就是，我们俩想问的就是，有没有那种根本就不知道想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我不喜欢，我不要，但是你给我做吧，我就是要那个样的，就是那个样， 可能加了十种的这个料， 对， 有没有那样的，就是他不是很懂，但是 就很奇葩 出难题这样的经历， 有意思。 会有吧，因为很多很多人其实就看完九段之后，他其实一就也可能并不太懂整个九段上的东西，但他可能就按照自己想要的一些味道来去做。我们其实大部分会来引导客人，比如说他想要，我们会问，比如说你喜欢清爽还是要比较水果，会比较重，就是所谓的重其实就比较饱腹感很重的。 这个时候得你出马吧。 对，不会不会，三个 是不是 完全搞得定。他其实会，因为他我大部分有时候是在吧台里边来做所有的鸡尾酒。 不能，不是的。 对对对， 是不是？不是的。 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时候其实引导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客人不太懂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经验的人去来去帮助他去找到想喝的一些鸡尾酒。比如说我们会问他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比如说甜酸苦甚至是辣，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味道的。如果客人说我喜欢喝一个就字典上都没有词的时候，那我们尽量也会用一些靠近词来去问他是不是这种味道，然后我们再去想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字典库，我们会找出那个味道跟他相搭，比如说草药，哪种草药来合适，比如说刚才您刚才说的那种含苦的一些材料是不是可以来去做一些鸡尾酒，或者是我想不想很烈然后但又很清爽，那其实我会碰到这样的客人，就是我喝起来容易晕但是我又喝不出来酒精，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会问我们一些这样的问题， 很容易，是矛盾的， 但是容都是可以上头的那种，就是容又容易喝但是又容易醉的那种，就是酒精度又高。其实这种酒我觉得一般容易喝的酒都很危险。 对， 你喝着喝着， 但我会觉得比如刚才您的最早来说的就长岛冰茶就是最危险的， 对，陷阱， 因为它混合了很多很多烈酒在里边，而且喝很多的长岛冰茶，它其实你喝的时候不会觉得它在很烈很容易喝，但是混合在一起他非常难受，有很多人喝完之后他第二天会头很疼。 对 对， 在王正介绍我那个威士忌酸之前，我最喜欢就是金汤力。 对， 我也很喜欢金汤力。 对，我就觉得金汤力很好喝， 好喝，就是有一点点的甜但是比较干， 对， 然后一点点苦， 对 对，容易来，还有点柑橘的味道， 主要是柑橘的味道，就金酒和柑橘的味道混在一起。 您肯定会喜欢金 face。 喜欢， 对，很喜欢金 face。 喜欢还有一种柑橘味道的一些， 很清爽。 对， 所以比如说这就是聊天嘛，就这么着我们就会问啊，您喜欢喝什么。对，如果有人说啊，我喜欢喝酸，我喜欢喝柑橘，那我们大概会知道哪种的风格适合它，因为脑子里可能有大概几千种或者是上万种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小的配方。每个人的其实调酒师之间的脑子里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很多朋友在寻找自己适合或自己喜欢的酒的时候，可不可以跟调酒师交流起来，先挑选就是基酒，我喜欢什么样的基酒，比如像我会说我喜欢金酒，所以金酒做底的我会都愿意尝试。 其实这样您就会更专业，因为很多人不太知道是哪些。 哦，听见了吗？ 您非常非常专业了，就已经会知道我想喝什么酒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出师了。 是，已经很专业，因为很多人其实就只记住味道。对，我只记住了味道，然后但是不知道，比如说我会问你想用什么基酒来做，他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都可以。对， 味道就很难描述。 对，比如说最我刚刚这个行业最早的时候，也是一开始我们当中来说的时候，最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就会去放伏特加。因为它其实最容易来做， 免口。 对，很容易来喝，无色无什么味道，就直接。 我来直播之前呢，我身边有几个同事就说让我带来问题，他们就是有几个人提出同一个问题，认为如果吃完饭之后喝一点烈酒好像可以刮油，这是不是个误区？但我跟他们说这一定是，但他们特别就是认真的跟我说，不，喝点烈酒真的可以把你之前吃的大鱼大肉代谢掉。 我其实会觉得如果你吃了很饱的时候就怎么刮那个油， 填缝了都。对啊，酒 这不是应该进缝了 是吗？就他们特别认真的跟我说啊，喝点烈酒像咖啡一样可以。 对，我其实我能理解他们所谓的一个道理，是因为你吃完之后很饱腹感， 对， 所以你需要一些 重的东西 去来消化。 但你就说只是个感觉，就是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非常重要一点，在喝酒文化中会分为开胃酒，就是餐前酒和餐后酒。其实刚才您说的就是餐后酒。就是大家在法国可能吃完饭之后，我可能会喝一点点的白兰地，我可能喝一点点的古尔帕。就是它其实都是用一些高度数的一些酒精 其实让我整个的更容易去消化，然后相当于很提神，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很容易睡觉， 食困， 因为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要喝咖啡一样。 嗯， 对， 像很多德国老爷爷会喝 Jägermeister， 对， Jägermeister 非常消化的一款酒，但是 Jägermeister 最早好像大家的品牌进入中国的时候说这里边有很多的草药是可以对男性是比较有帮助的，对，就很多打的新闻的上都说啊，你多喝 Jägermeister 你会就比较， 但是在德国其实是帮助消化的， 帮助消化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多草药，其实对身体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这些朋友问的问题，他们这是不是个误区呢？ 就 是说喝烈酒会帮助消化，或者帮助刮油。 刮油这个词我会觉得就在考虑， 在商榷， 其实是利于比如说消化会比较，我也喜欢餐后喝一点酒，其实也是对身、我不是对身体，其实是对整个的感觉，觉得不喝一点酒好像这个饭就好像没有结束过， 对，差点哈， 也是利于消化的。 之前宋鹏给了我几张照片，这应该是宋鹏之前调过的几款酒，最后的这点时间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咱们从这张图开始看吧。你们那个图是电脑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吧？ 没事，我可以看得到。 好，能看到，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网友朋友在网络上可以看到的这款酒，它是什么？ 这款酒呢，其实Sunny来说吧，对， 好漂亮这个照片， 不带你们俩互相夸的啊。 其实这款酒呢，就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有龙舌兰酒，然后有咖啡的味道，那我们在我们的酒吧呢，我们经常会用的一种处理酒的方式叫低温慢煮，因为低温慢煮的话，它可以让味道进入到酒里，而且更加稳定，协调，对，所以呢，这里面的龙舌兰是咖啡味道的龙舌兰，是我们自己做的咖啡味道龙舌兰，然后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然后再加上青柠。上面呢一层那个泡沫，白色的泡沫呢是就是龙舌兰原，就是原料那个味道的泡沫，所以它喝起来是酸甜，然后又带有果香的 啊、哎，王正，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他们俩提到柠檬两个字的时候，我嘴就泛酸， 对，就感觉 会有条件反射， 吧嗒吧嗒的。 好，看第二张图片，这是哪一款酒？我拍的特别漂亮。 很漂亮，这个名字叫牛奶的冰制，其实叫 Milk Punch， 里面是有水果是吧？ 对，里边其实有水果，但是里边还有牛奶。 哦啊， 对，里边有牛奶和椰奶， 看上去很清澈，怎么会有浑浊的这个奶呢？ 对，因为其实在鸡尾酒过程中，我们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的酒吧是在三里屯，所以因为三里屯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酒吧，而且现在根据这么多年越来越多的专业的鸡尾酒吧就看蛮盛行的，所以那我们怎么在当中会有更多的优势可以脱颖而出，其实我们叫博人眼球，我们要做很多小的文章，包括刚才Sunny所说的那个低温慢煮，因为低温慢煮其实是整个西餐中甚至你的厨师中会用的一个机器，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餐厨师运用 了这个办法，对，我们也是想在鸡尾酒当中加入低温慢煮，那这样可以保留住味道，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鲜美， 也健康， 很健康，而且它其实不需要，比如很多时候我们会泡很多的酒，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材料泡酒时间久了会不会有细菌出来，但如果我们要低温慢煮的话其实就会好很多 啊，其实就有泡的效果了， 对，其实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在因为很多酒的最大的包括果汁还有很多的材料最大的问题的出在于就是空气，你跟很多东西有氧化的过程中的这个材料就毁掉，我们低温慢煮的话一定要真空，所以我们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其实就不会那么多会有滋生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味道也会更好。刚才那个其实就叫 Milk Punch， 里边有牛奶、椰奶、新鲜的菠萝汁、柠檬汁、芝麻油、咖啡，然后还会有一点点的 香料类 香料在里面，所以它的 base 是一个朗姆酒。 朗姆酒， 感觉听完之后又发现宋老师另外一身份，化学老师。 对，第三张 这款酒很好喝。 第三张其实算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酒，我们是用这个叶子，其实叫香兰， 香兰叶， 香兰叶 啊，怪不得， 就它其实闻起来或者你摩擦它，其实会有点很像米的一个味道，对， 就是我们有点那个味道，有点像我们包粽子 对， 香兰叶本身这个叶子在泰国就可以它变成汁儿，磨成沫，然后冲成香兰叶茶， 对， 所以它本身的香的味道很冲的， 很重，所以我们就用它来去低温慢煮两个不同味道的开胃酒， 哇， 然后我们煮过之后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把新鲜的菠萝汁和新鲜的椰子水 做成了刚才很漂亮的一个苏打， 嗯， 打到里边，所以就看到那个白色泡沫其实就是这个材料，我们混合在一起。 好想跟大家分享完宋鹏老师所有的这个酒，但是时间又不多了。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聊就是鸡尾酒的话题，想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更多的讯息，让大家找到适合您的那一款鸡尾酒。同时呢，提示大家一下，小酌怡情，不要贪杯哦。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希望有机会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畅聊鸡尾酒的文化。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501。